嘅生活正一步步反动，脚踏之后，佢长大肉，佢都冇搣出嚟。 接受到底，接受到底。 遍地開花呢，就呢個以往提過做唔到嘅，我覺得雨傘運動之後，因為呢大家都即係投入咗好多嘅內部嘅紛爭裏面，咁亦都呢就有一種對警察嘅仇恨喺度，即係想復仇呀咁嘅心態。咁我覺得呢就第一有幾樣嘢嘅，你係爭取輿論為目的，呢個好緊要，所以呢盡量如果你話係因為政府唔撤回，我而家嚟騷擾你，等你哋啲人交唔到税等等呢，我覺得那個作用很有限，因為你很難在論述上贏到對方。總有些真的普羅市民呢，他未必是藍絲來的，是因為受阻而發爛渣，對家就很容易找到這些位置進來。但你說是不是沒有好做，我覺得不是。你看台灣，喂，香港紅色滲透幾時輪到台灣？香港傳媒，你想想，我經常都說三商中，我們就是被迫害致死的出版社來的，因為他退了我們的書，當時沒有人幫我們，包括你說那些富人媒體是幫三商中的，當時 是啊， 還說我們在這裡亂說啊，你有什麼證明啊，你的書不賣得啊，這樣在這裡。好了， TVB 不發牌給王維基，當日都有幾萬人在政總，是不是？為什麼不可以要求他發牌啊？喂大佬，為什麼在這個通訊管理局的公聽會關於 TVB 續牌我們不可以去？ 喂，現在永續的， 喂，我動五十人啊，他都有牌搞，我告訴你，你不要以為呢沒用啊。 即係如果你嗰班， 我再要求政府加入多啲限制喺個新聞裏面，要持平等等啲嘢，更多時間要撥出嚟做公共事務嘅節目，係咪？仲要有個 bot 去睇住佢哋，唔可以由佢哋自己去做。好啦，俾多啲資源港台，點解唔得啊？喂，你問我港台鏗鏘閘大佬冒住冇得撈嗰啲記者走去講何志平。其實很好看的，很多 很好大鑊的，那 個故事他有訪問我的， 是我知道 我認識他們那些記者，每一個人找我我都值得尊敬，因為我是被政府是列為這個不受歡迎不可以接觸採訪的人。好了，所以我就說你要分，今次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是與非，是不是？是就是我們哪些傳媒我們要支持， 蘋果日報收費點解唔支持我覺得。喂大佬一比九十九啦已經係。對家係九十九。林榮基喺台北都講得返九份報紙得返一份係撐香港嘅。其他全部都俾共產黨滲透嘅。 係啊 咁、那個、你如果肥佬禮死埋好多人就成日小肥佬禮嘅其實喺個社運界裏面。咁如果大家係咪想佢死埋呢就咁簡單嘅啫。 咪你包括你而家就算係話咩啦嗰啲網媒你可以咁樣講嘅冇蘋果日報冇問題㗎有好多網媒但問題就係成個新聞。 你有 個 航空母艦㗎嘛。 成個新聞嘅生態啦其實你都有個食物鏈喺度。 你要拉按佢哋嘅產品㗎。 係呀因為你講網媒都好啊其實都係炒稿㗎嘛大佬啊。你其實邊個做獨家啫？邊個做調查式新聞？ 有啊 ，Fat Wire 咯。 嚇、啊，喂，大佬個產量幾多啊？大佬，喂，兩三個月先至做一篇獨家，你邊夠喂㗎、啊，大佬？咪係咯，即係你嗰個唔掂啊嘛，嗰個係你就算你網媒好蓬勃都好。 唔係嗱，我建議就咁嘅喎，我建議《蘋果日報》收費係支持，不過《蘋果日報》要將佢嗰個嘅新媒體咧，變成係其他新媒體嘅共享嘅平台。 啊， 嗱佢。揾咗花生台合作啊，咩中南海嗰度， 中南海系， 肥佬禮自己走落去啦，何俊仁同阿吳明德嗰節目，咁啊之前可以同我哋傾過嘅，其實，我希望之後咧，大家真係可以走埋一齊，係嘛？你擺果然台好乜都好冇所謂，個名叫做乜嘢唔緊要，我覺得。但係，譬如 Fat Wire 全真社呢啲係需要錢去做獨立調查， 嗰啲玩命嘅嗰啲係， 呢啲係重要㗎、啊。你唔好淨係以為我哋喺度 up 呢啲重要啊。 嗯， 真係去刮料，然後做調查報導，揭露建制派賣港呢啲嘢，就係靠呢啲傳媒嘅、啊。其實就係我哋叫做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佢嗰啲直情係做到係好似私家偵探咁樣嘅模式， 偵查報導啦， 係偵查報導㗎啦，又係。 喂，當日喺。鏗鏘集講何志平一樣係訪問咗當時聯大追蹤嗰個蔡爾維亞外長嘅記者嘅。 嗰個咪就係個記者，佢直情喺呢一個電梯入邊係嘛，同佢困獸鬥 啦。困獸鬥係啊，咪呢啲嘢要做。第二睇到嘅話要 share 出去，要俾多啲人睇。我成日都話呢啲嘢好簡單，係一撳一個掣做得到嘅。即係只不過我哋有意識地去做。咁你用蘋果嚟做一個大嘅平台，其他新媒體。立場新聞好，我哋好，花生台好，即係大家都認識嘅。其實嗰班人坦白講，眾新聞好 ，Fat Wire 好，即係正派嘅獨媒好，大家都認識嘅。 係啊， 點解唔可以同蘋果嗰個平台合作啫？我覺得，咁你咪可以互相配合咯。有啲係長於評論嘅，有啲長於調查報導嘅。咁你一睇落去，其實成個陣營就好強嘅， 同埋成個生態系統佢自己有個生命力喺度啊嘛。 係啊，佢成個陣容好強嘅，其實係。第二懲罰嗰啲紅色媒體，呢、這個就係台灣做緊嘅嘢。嗱，我睇下老蕭都開始喐嗰啲嘅親共媒體，台灣嗰啲親共媒體。 老蕭喐，哦，係， 佢就係嗰個八婆 啊， 乜鬼啊？ 唔係嗰條友咧，其實啊，你就算唔係老蕭喐咧，其實蔡英文都喐佢噶啦，即係當佢係等於阿凌友師咁樣喐啊嘛，係嘛？即係佢同埋凌友師其實係都一模一樣㗎，都係半台㗎，其實。 啊、所以我覺得第一 CCTVB 這個是建制一個最重要的宣傳平台他現在受壓的因為當日在金鐘的人為無線的記者其實所以他現在就扮持平一點點但是呢、那個、政治壓力一過呢又 swing back 了我覺得、因為沒辦法因為個老闆就是中共、就是上海文廣集團的黎瑞剛、單一大股東陳國強是假的、所以怎樣應付 CCTVB 我們有很多題目可以 brainstorm 的嘛 是啊 就放上去連登討論區想想怎樣對付 CCTVB check 一 check 通訊管理局有什麼機制可以有投訴的機制是可以在個發牌裡面加入條件怎樣令到政府不可以再陰乾這個香港電台是不是這些全部都是 agenda 裡面的東西的好了喂搞遊行都可以你問我三聯書店門口點解唔可以叫人唔好買書啊入去？喂，大佬，你啲大專生，你哋大學裏面嘅書店全部都係商務嘅而家。 係噶。 機場書店係中華書店嚟噶。 係啊。 呢啲係以前冇發生過噶。機場書店以前係經委噶，係外國集團嚟噶。而家係中華進駐咩啊？就係要篩選等嗰啲習近平唔中意嗰啲銅鑼灣書店嗰啲書，啲人就唔會帶翻去嘛。 係。 跟住點解進駐大專啊？ 就是影響緊你呢啲所謂反叛嘅年輕人，邊、啲書可以接觸到，邊啲唔可以接觸到？ 教科書入手咯，嗰啲 reference reading 入手咯，係嘛？ 教科書好啦，第二個據點，家教會同埋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你咁關我哋咁關心我哋嘅細路，唔好俾警察搏，唔好中催淚彈。點解你唔關心佢喺學校裏面受緊啲乜嘢嘅荼毒咧？嗰啲交流團今次一鑊過清曬台嘅，成個青少年政策同埋洗腦交流，咩大鑊啊？我 唔係同埋好，即係今次啦，送中啦，仲將一啲啦，即係企圖啊，想玩政審嘅一啲挑塔啦，即係中大有條友嘛， 中大歷史係我冇母校， 想玩政審啊嘛， 撲咗街啦 嗰種，係啊， 撲咗街，因為佢從來冇諗過個系主任咁強硬啦， 係啊。喂大佬，喂嗰、那個係核心價值嚟嘅， 最好笑係咩呢？佢其實只係負責點名嗰個， 買啦， 屌即係三板鬆炮艇。 佢係嗰啲咩讀 master 無聊辦四條大佬，未讀完嘅 master， 未讀完 即係一個助教，幫個老師點名就話肥人，邊個金鐘我肥邊個？喂大佬，好深啦真係。你當呢度邊度啊？真係 你做唔到㗎呢啲嘢，即係你。As long as 香港仲係一個即係仲係一個開放社會嘅時候啦，你每次做呢啲咁嘅撲街嘢啦，都會有人同你曝光嘅呢啲嘢係。 即係我成日覺得 Google 嘅創辦人成日有一句名言嘅就係唔好做壞事。 係啊， 係嘛？好啦，做咗壞事嗰啲而家點處理咧？ 啊， 我成日都話滲透傳媒滲透香港係受害比台灣係早好多其實。 係。 中聯辦控制住三聯商務出版係黨營企業。以前根本不是黨營企業，是無端端變成中聯辦的黨營企業，沒有一周刊記者去調查，根本沒有人知道，是完全不動聲色，然後控制了教科書出版。 其實我都想跟你談很久，這個問題一仔那時候做個專題，它是整條食物鏈 寫曬出來的， 是寫曬出來。喂，其實這些是不是可以找人呢去呢一個反即係告佢呢一個咩壟斷 競爭委員會， 競爭委員會競委會，喂大佬， 可以， 喂你應該嘅喎，其實係你成條食物鏈咩多面嚟曬嘅喎， 要個調查係啊，由出版物流最撲街咩？你知唔知啊？陳志銘揭露咗 啊， 佢個聯合出版集團，你要發去呢個書店，一定要幫襯佢哋聯合物流 啊， 而呢個聯合物流個倉大埔。搬咗翻深圳， 喂，佢係 即係話， 就係咯， 我哋寫嗰啲書要先去咗深圳，再發翻嚟香港，咁咪即係唔使發咯。 喂，佢成個行為就係市場嘅惡意操控嚟噶嘛，大佬啊！喂，呢啲嘢其實競委會應該做嘢嘅喎。 唔係，我覺得大把嘢可以做，好多人就話唔得，一定要去稅局。大把嘢可以做，話俾你 聽。稅局以外，大把嘢可以做。 嗱，你好簡單，你整個遊行嗰條路線。是經過明報，經過那些紅色滲透的報紙信報啊那些 啊 是嗎？那些還有匿埋受中聯辦裏面專門負責傳媒那條友，現在調了一個新的，是高再高級一點的，就是負責控制這些袁志偉啊、郭燕明啊，還有南華早報那個英文都不懂寫那個譚慧儀、啊、 譚慧儀 其實是同一個 circle 來的，知不知道、 是 一台坐埋就是中聯辦控制的啦、加埋明報社論的寫手啊，你走去報社裏面抗議啲記者是沒有用的、你要將他們這個集團暴露出來、今次我成日都說的，你剛才說紐約時報都開始跟進這個黑警打人， 是啊， 這個就是 name and shame 的後果咯、 啊、 為什麼？因為香港的人過去那兩個禮拜是不斷將那些片send去人家的路透社、紐約時報有曬啲link的，我們看到是叫呼籲大家這樣做嘛、呢啲咪做到嘢咯，我就話。 所以咧，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就算你建制派啊政府啦，係咁 緊住。我問你點定？ 唔搞呢個獨立調查都冇用。 冇用啊！ 因為你唔搞獨立調查， 仲大鑊。 以前咧，你搞獨立調查咧，起碼 free 曬所有嘅即係呢啲。 大家唔好嘈。 係啊，大家唔好嘈。 將啲證據俾呢個委員會收集。 差佬有個講法叫 subjudice 啊嘛。 係啊。 係嘛？即係喂，如果呢樣嘢係進入咗呢一個調查嘅程序嘅話咧，個個都唔好出聲。是吧，就等法官呢就公是秉政去辦理，是吧，喂但你而家唔搞喎，你唔搞嘅人哋公審你㗎啦，變咗就係你自己放棄咗主動權，喂你咪俾人哋公審你囉，呢個幾咁白痴至得㗎大佬啊。 喂同埋我覺得係咩呢，爭取一啲中間嘅媒體，我呢個都緊要啦，今次你睇到呢譬如 Now,VTV,K K寶雖然染紅， 嗯， 但都未去到好似無線電視咁衰格， 啊， 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爭取嘅，其實，咁， 嗯， 我覺得 Now 嘅取態當然係同背後嘅老闆，即係本地商界反對送中有關 嘅，係， 我都話 Now 其實好少訪問我， 係咩？ 但今次 嚇。 是啊，反送中 啊，即係都開始即係有啲解禁啦，係嘛？ 但呢個就係即係你點樣反紅色滲透？ 嗯， 你賣港陣營其實唔係淨係建制派 啫嘛， 嗯，建制派賣港陣營嘅即係企喺最前線啫嘛， 啊， 後邊咧， 嗯， 係嘛？有幾多賣港陣營企喺後邊，嗯？ 將佢哋嗰個叫做係咩啊？叫做賣港利益共同體啊！就揭露出嚟啊！嗱，呢個就係等於係嗰個叫做賣港數據庫一部分。係 啦，即係好簡單，譬如陳建波呢個咁嘅人點樣懲處佢？ 係啊， 你走去鬧佢冇用，包圍呢個財委會冇用。 啊， 咁你就要揾到佢而家邊間保險公司嘅母公司， 嗯， 係乜嘢？如果唔係蘇黎世保險係邊個？ 啊， 好啦，揾到佢母公司之後，既然而家我哋大家咁擅長喺國際層面去爭取輿論支持，而國際又咁關心香港，嗱，你以往三個月前你寫去。佢嘅母公司去投訴佢咧，冇， 嗯， 人睬你嘅， 係啊， 因為佢都唔知香港發生咩事， 係啊， 係嘛 ？Extradition law， 係咯， 佢唔知係乜，但係而家全世界，無論你係商界、宗教界、乜界都好，嗯，你都知道香港發生咁大件事， 係， 就係個時機啦，嗯，就係，是，國際化嘅時機， 啊。然之後就問咯，喂， 你係咪支持佢或者支持佢做呢啲咁嘅嘢？佢，啊，有冇違反你公司？嘅核心價值同埋 mission statement 係啊，你嗰，那個 嗰個叫咩 corporate， 所以我就話賣港係唔好，大家待得咁爽啊！ 係啊， 喂大佬，我哋乜嘢米路都俾人斷曬， 嗯， 係嘛？即係變成真係，真係變成城寨嘅地下軍咁樣，即係為咗頂呢五年， 係 頂得咁辛苦，你哋班撲街個個肥肚滿腸肥， 嗯， 嗰，那個全部代理大陸嘢好乜都好，嗰啲 name card。要風琴你有冇見過？ 風琴點樣？哦， 長到啊， 嗯， 即係嗰啲地方嘅政協啊， 啊， 公職啊， 啊， 特區政府委任嘅諮詢委員會啊，嗯，跟住一反轉後面就係嗰啲做生意啲非執董啊， 哦， 跟住就直接代理緊大陸邊啲嘢啊， 啊， 喂大佬你賣港賣得咁過癮，我哋頂得咁慘，又俾人搏，又俾人斷米路， 嗯， 咁我覺得就應該係時候就還翻曬俾佢哋， 嗯， 係咪先？警察，你繼續建嗰四個工會冇所謂。我睇你盧偉聰點樣去外國交流， 嗯， 係咪？你話亞洲最好嘛，啊，最專業嘛，係 啊。 你而家唔係修補你嘅形象，唔係淨係建嗰四個工會啊。你喺國際裏面嘅形象全毀啊！今次啊， 嗯，你咪變咗城管化咯， 喺人哋眼中就當你解放軍武警啦，已經係。你點補 啊？你繼續走去建呢啲鷹派嘅團體？繼續 entertain 中聯辦咯， 咁中意上去新疆做呢一個 交流嘛，去新疆係啦，所以我就話咧，呢啲你要 smart power 就咁，你諗到好多嘅陣地，列張單出嚟，係嘛？家教會係賣港陣營嚟嘅，知唔知？因為你知唔知狄志遠點解會被統戰咧？ 咁係咪李思燕以前都有份嘅？ 李思燕喺油麻地小學嘅家教會出嚟嘅。 啊，真係大鑊啊！ 最先投共就係狄志遠啊嘛。 啊， 狄志遠係因為一路搞家教會噶嘛。 嗯，唔係佢首先佢就係因為佢有教會背景啊嘛。 佢又搞教育啊嘛。 係啊， 嗱，所以係有原因嘅。佢呢啲人被吸納係有原因嘅， 嗯。 好啦，反攻家教會同埋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 嗯。 你唔做就人哋做嘅， 系 中共嘅模式系咩咧？紅色滲透就係，是，利用緊民主自由社會嘅空間， 嗯， 入侵， 嗯， 入侵之後咧就有個黨國機器就去控制學生組織，佢又滲透傳媒，佢又滲透， 系 然後你表面睇佢就話我哋係言論自由，用呢個做擋箭牌，點，嗯，解你針對我？ 啊， 實際上喺後邊就有個黨嘅機器，包括留學生佢哋發表嘅政見。後面就是共青團， 這個就是現在台灣所面對的紅色， 台灣面對的香港其實已經中曬， 啊，中曬的了， 只不過我們以往不去抗爭，啊，對這些東西，嗯，那個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出現的東西的，不是送中，啊 啊， 是日常生活裡面已經有的，這個抗爭是在日常生活裡面的， 啊， 很簡單，為什麼我大學的書店我就坐在商務外面示威， 嗯， 為什麼一定要批給商務，喂，那個是中聯辦的企業來的，大佬你不是向校方抗議， 啊 是吗？ 我激進乜嘢？嗰、那個係我學習嘅環境嚟。 其實啱啊，你學生唔係你而家你嗰個校董會裏面即係都有一個學生會嘅必然成員喺度噶嘛？你學生會入面搞嘢咯。 我問佢點解點樣投標 啊？ 你公開啊？點樣投標？點解會俾曬商務啊？ 啊？ 邊個解釋啊？ 啊？個準則喺邊度先？ 配合咯，我成日都話。 啊！ 仲有一個撲街官員啊，要抽出嚟嘅話俾你聽啊！是比李家超更撲街的叫楊潤雄。 哦，楊潤雄。 現在匿埋啦。 嗯。 是嗎？ 之前呢就其實去白色恐怖的學校就是說。 邊個罷課？ 邊個罷課？俾個名單 出來。俾個名單出來懲處。是嗎？要跟足規例。 嗯。 匿咗去邊啊？呢個楊潤雄。政務官出身戰到 咁。呢啲咁樣嘅港進殺。 變成一個賣港嘅共幹。大佬你係港英政務官出身嘅大佬。 呢啲趕盡殺絕嘅做法啦，其實你醫管局又係啊，大佬，係嘛？ 醫管局嘅補鑊補得快啊，已經即刻話同盧偉聰通咗話啦，叫佢哋乜乜乜啦咁樣，即係算醒㗎啦，已經係。 算醒啦，係嘛？ 其他嗰啲我就係話咧，一路咧一次都講唔曬嘅，你問我一個節目講五個鐘都講唔曬，一定要集思廣益。呢個叫賣港數據庫裏邊咧，列咗個 agenda 出嚟先，政界、商界。傳媒界、宗教界、社會福利界、逐個界別 NGO 哪一些 NGO 表面是扮本土實際親共的是不是實知的現在沒有秘密的其實根本他在裡面你想想那些校長我說我看那個這樣的外交杯辯論比賽你有沒有看網上那段片 哦是 是不是吕拔萃在這裡背一帶一路那些這樣的洗腦內容如果我是中產父母屌你我不興你說喂大哥我花這麼多錢整個假地址是為了報吕拔萃入到去屌原來跟東莞第一中學 不是講的 一樣教的是一樣的我花鬼來香港找個假地址真的報吕拔萃嗎但是想想啦這些校長為什麼會這麼快衝出來去拆大陸老鞋點解吕拔萃交流嘅對象變咗東莞而唔係話北京第一中學、上海重點學校呢我唔同你講政見，我同你講水平啫，係嘛？都應該值得呢個姓咩話？劉校長啊，我唔記得咗，劉近麗娟啊，好似係劉近麗娟好似，解釋一下啦啩？呢啲名校，係嘛？喂，你而家學生點解作反啊？如果學校不是這樣對他們壓迫 是、啊、 他怎麼會衝出來作反呢如果校園不是這麼嚴苛你想想跑馬地聖保羅、你記不記得那件事 跑馬地聖保羅、他拍照那件事畢業、畢業 影相相報警、在大學裡面教大寫個大字報、就說要取消人學籍理工是不是有一個直情是真的取消了學籍 是取消了啦讀 Master 讀 Master 的 Learning 的理由是 完全嚴苛到一個地步是跟那些警棍是沒有分別的那種暴力的程度制度的暴力的程度是連機會都不給的你想想大學、你不要說他們下去12號有沒有校長下過去看看學生 沒有啦 即是衰格過佔中 佔中起碼中大港大 金鐘嗰陣時候中大港大校長唔知理工有冇啦 冇冇冇冇 起碼中大港大校長有落去 阿馬飛森啊 馬飛森就嗰陣時 同埋阿沈祖儀 沈祖儀係 啊 點解唔造反你話中共係佢哋俾外國勢力逼啊勾結啊定係咩定係因為紅衛兵 唔係用返毛澤東嘅講法哪裡有抗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㗎嘛 是什麼環境令到他們這麼厭惡這個建制和這個政府、你問楊潤雄蔡若蓮做過什麼、我就如果我是中共我一定追究的我問你、我抌了這麼多錢下去搞這些交流人搞這些洗腦活動、結果一獲過這張成績表我問楊潤雄怎麼交喂這張成績表當日在金鐘6月12號我自己見到目睹大部分九成是學生 是 真的的、吃催淚彈的九成是學生、包圍警總我自己下去睇 我 都好成九位學生 我都非常之唔好意思大佬我純粹去旁邊影相嘅喂大佬我俾人洗眼洗咗成十幾次大佬 中咗招呀 係呀中招呀大佬我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我唔知係咪即係我都話嗰陣時係中咗招之後啦係咪好似即係呢一個喜劇 天喜劇之王入面嗰個田雞咁樣塊面扭曲到好犀利喂個個都係 走埋嚟幫你 睇好犀利嗰啲係話真係喂大佬我又冇粉衝嘅但係其實佢哋嗰種即係互助友愛嘅精神呢係嗰種感染力係好強所以其實點解你而家啲記者係一面倒國際記者 冇得唔撐我話俾你聽 係啊因為其實佢哋都受感動㗎嘛呢樣嘢係 喂大佬除個頭盔俾你戴同埋你見到有一段片有個催淚彈啲後生仔望住個催淚彈睇佢喺邊度跌落嚟一早預定好似搶花炮 然之後就淋水 然後走埋去淋水跟住攞個帽吸住佢 係啊呢個就其實係做喂呢個係好犀利㗎因為美國嘅學者呢都喺度話嘩勁喎大佬 真係可以對付催淚彈 原來係可以淋濕 佢佢話好擔心會用更大殺傷 力 好勁 佢又話即係喂如果你研究到啲咁嘅新方法嘅話下次呢就仲辣啲嘅 唔係呀佢已經話係會用連爆即係話一跌咗落嚟你走埋去嗰下 集速彈呀真係 佢再爆 即係集速彈咁樣 喺街度講係有㗎警方係有㗎係 呀 但係我覺得呢大家記住呢啲日常生活裏面嘅抗爭多的是真係多的是但係你唔好打細嘅你打大嘅打嗰啲呢係咩呢係有影響力嘅唔好打嗰啲小市民當然可能某間燒臘鋪某個伙計講咗一啲係鬧學生嘅言論大家發動去杯葛佢我自己覺得呢係可惡嘅不過你對付咗大嗰啲有權有勢嗰啲先有權有勢就係咩呢嗱你話好簡單啦喺催淚彈裏面Pacific Place 咪保護啲市民囉中信咪鎖住棟門囉 係呀 Pacific Place 我呢個真係完全同中信係兩樣 嘢係完全兩回事你一睇就知㗎啦係呀 Pacific Place 佢你喂佢成條路啊出面成條馬路啊 俾你 做嗰個悼念係一個禮拜都唔清㗎嘛 同埋佢哋啲人走咗入去係冇人閂埋棟門 係呀冇 人入去㗎大佬所以我就話係分得到嘅。 同埋你見到啲保安其實好友善嘅，即係因為其實啲保安咧都受到你感染，喂，因為佢喂你而家你即係佢霸佔咗好多，就算你見啲示威者湧曬入嚟，佢哋自設物資站都有得你，啲嗰啲保安都話：喂，大佬，我未見過咁嘅情景，我 唔係五星級商場。 係啊，喂，邊嗰個商場冇物記嘅，你都知道 係啊，物記都入唔到去嘅，大佬。 即係， 所以我就係話咧。路是很漫長今次為什麼漫長我告訴你香港人是走上了直接對抗中國模式的第一線為什麼會感動到台灣人台北十萬人集會是因為我們是有共同目標是對抗中共模式 東京都有二三千啦 中共模式的影響是全世界這個就是最大的公因數是令到為什麼我們會得到全球的輿論支持很簡單但是同時是會受到更大的打壓 是這個是這個就其實是我們見到前日啊即是不是張炳良都開始警告即是你這鑊事之後呢中共呢可能會對香港更加收緊的嘛個政策是。即是我覺得他這些他這些講法呢雖然他都是建制派但是其實這些講法不是錯的我覺得是。 一定是會的。 一定會回來。 表面上呢就會有個潛力性的 改變。是 是是。你見到03年那個玩法呢將會再做一次。 是。 03年曾慶紅的政策就是今日呢執行到底了。 即是為什麼會催生了一個叫做 第二支管治隊伍 是啦 就是執行到底的意思就是四個字有所作為。 是。 中共要有所作為他會 caught by surprise 的。為什麼50萬人上街溫家寶一走 ,03 年的 政策。現在200萬大佬。 今次他會想為什麼林鄭和港澳辦可以這樣去到局面失控的情況下都不停。但是他會首先管控的特區政府先我覺得首先收緊所以他現在什麼都不可以做的我覺得特區政府現在包括等候發落其實他現在的處境 是啊是啊 好了但是他跟著就會什麼呢他不會退的我中間派的這個手段呢就是他慣用的硬不得就表面軟表面軟的話就做好統戰工作咁你就要利用呢個機會呢擴大嗰個社會嘅空間唔一定呢係話要硬碰硬所以當佢收緊嗰陣時呢你硬碰硬係更大鑊嘅旺角騷亂就係啦就係佢收緊嗰陣時喺運動戰裏面同佢硬碰硬 但我可以即係 可以 expect 咧，即係佢所謂嘅即係行遠嘅路線咧，其實都係揾一啲頭頭出嚟去收埋，即係等於咧，阿林鄭之後都話啦，喂，要同啲年輕人啊多啲溝通，溝乜 Q 啊？你揾邊個出嚟溝啊？你係咪真係你自己會開一個連登 account 啊？ 唔會嘅，因為佢個、到而家嗱，我記得 啊， 成個所謂年輕人激進化係源於咩咧？係八十後反高鐵。 係啊， 當時我喺政府裏邊。 嗯。 我提出的觀點，我說不是 social mobility 的問題、亦都不是住屋的問題，我說是青年人講出一個理想香港的未來、這個是一個 value 的問題、你要回應的，你要在一個價值觀的層面去回應它、是政府的政策怎樣體現。 但林鄭今時今日她的思維都還是想著 她還是想 收買你嘛， 是的，利益、這個就是整個政府和中共、他們怎樣看香港 盲點嘛， 香港年輕人的盲點、我成日都話，如果係為咗買樓，嗰啲人點會企出嚟食催淚彈啊？ 咪就係咯， 佢唔驚冇一份工啊？佢唔驚供唔起樓咩？佢唔驚學校停咗學籍啊？所以我就話，正正企出嚟嗰班，正正就係最理想主義，正正就唔係講利益嘅人。你就揾個劉明偉出嚟，就講下叫佢翻大灣區，即係你點對話先啊？係咪先？佢話我仲要奮鬥三年，當香港人。在大灣區爭取這個創 業，他以為呢跟你說利益那個很在地，但是脫節嘛， 利益是不過不是這種利益， 是啊， 你問我真的不是這種利益，所以他的對話永遠都失效。為什麼、第一劉江華那些就會給個安全系數最高的一班由建制派假扮的年輕人， 是、 是嗎？我經常都說以前青年事務委員會那個叫陳振斌大佬着件企領黑幫咁樣企出嚟， 真青年， 你記唔記得？ 我知道， 嗰條有六條嘢都有啦。你話邊一忽佢係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啊，大佬？咪就係咁咯。點解？因為嗰個中聯辦嘅人。好啦，而家叫後生啲，係咪劉明偉啊？仲因為教翻嘅。 劉明偉，劉明偉。 好啦，講嘢好似貼地啲，但係政策仍然係咁保守。因為佢覺得就係青年人就係講利益，利益，利益。工作嘅利益，買樓嘅利益。其實青年等於他們以為連登仔等於青年人、其實他不知道包括以前的高登仔或者高登仔或者連登仔都好、他只是一個戶口的名稱、他可以是一個阿叔來的大佬、他可以是一個 OL 來的、怎麼可能你 assume 連登仔就是年輕人 呢？其實 他自己就是掩藏了身份之後他說那些東西才是可以最離地 的，而且他是可以 inspire 到很多人的，後生仔為什麼會這麼熱烈討論講嘢嗰啲，一唔一定後生仔， 因為冇咗個身份負累喺度咧，講乜都得啊嘛。 嗱，所以你話如果你要 engage 年輕人，以我理解啊，佢總會揾個嗰啲沈旭輝啊，嗰啲咁嘅人出嚟嘅。 沈旭輝都收皮啦，喂大佬，叫人哋去大灣區， 嗰、那個訪問已經玩完啦。 咪係 嗰個大公報嘅訪問，一嘢就將佢打沉咗啦。 玩完啦呢啲， 即係又係咁啊！落住落得太早，你明唔明？ 跟住又揾乜建吾嗰啲又話，即係仲係攞住乜建吾嗰啲，因為佢自己本身日本通噶嘛，係嘛？就諗住可以 connect 到年青人。喂，大佬啊， 仲有黃永， 黐埋黃永嗰度，你已經收得皮啦，真係。 成個運動我就係話勢大定地、如果政府再繼續俾錢呢班人咧、即係話，如果佢哋做到嘢，就唔會搞到咁大鑊啦。我就是問你，問責性就是這件事嘛、好啦，如果你說你 engage 還是收買一些所謂的年輕人的民意代表、你一收買那一下、他已經失去了他的影響力了、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彈出來的。好啦，你是直接當年林鄭是踩入去皇后碼頭跟朱凱迪對話、但是對完話之後就閃了繼續清塵、這個就是他所謂好打得、大家只是看到表面看不到後面、我想問你可不可以跟香港眾志對話啦、你跟周庭、羅冠聰、黃之鋒對話、國際直播，我就會真的給個 like 你啦、就算你輸硬都好、等於當日你記不記得曾蔭權就政改走去挑戰余若薇在電視直播辯論 輸了，其實 整場辯論慘不忍睹， 是輸了，但其實啲人都會俾翻同情分佢啊嘛，即係 呢個就係我 救英雄咯， 就係你以敗為勝，你俾阿余若薇遊論到咁嘅地步，佢最後尾講咗一句，佢話我老婆話俾我聽，呢場波唔知好似北韓對巴西咁樣，我哋都過唔到 自嘲啊嘛， 過唔到半場， 係啊， 全場波都過唔到半場，好啦，佢呢個自嘲就係幫自己 round up 啊，呢個係咪你幫佢度噶？ 自己度，但係。那場辯論我有份度， 個原因係咩呢，我就話你一定要俾余若薇糟質你嘅。你唔好諗住拗贏佢，你必輸，因為你係建制。你代表嘅就係一個建制嘅包袱。 嗯。 但係你俾佢糟質完之後呢係有好處 嘅。 但林鄭呢種人係唔會輸，佢唔認輸。 唔會㗎嘛，係啊。 我就係話你好簡單，你唔使啊，劉江華 啊。 係咪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啊。 嗯。 你咁睇得起葉打大樓個仔。 嗯。 點解佢唔可以直接同黃之鋒對話啫，係咪 佢 做即刻做 live。喂，我同你講幾個問題。唔係就係講買唔買樓啦，呢啲咁嘅即係笑大人個口根本係。你咪直接講，係咪政改問題。我點睇你點睇。 嗯。 係咪年青人嘅佢哋對香港嘅理想社會你覺得應該點樣， 嗯。 你嗰套邏輯係點，我嗰套邏輯係點。你起碼大家互相說服唔到對方， 即係 confirm 嘅道理咯。 但係真係俾人睇到你有善思啊嘛。 係啊， 永遠都唔明白，永遠都係班假細路。頂你陳振斌就青年事務委員會，著出嚟一個黑幫咁嘅樣。我最憎人著嗰啲企領嗰啲成龍啊，成班都係咁嘅，都唔知邊條友發明 嗰啲霸王嘅形象啦，啲霸王洗頭水嘅形象。 知唔知嗰啲啊？即係有戰博企領黑色嗰啲咧，即係葉樹坤成。 係，我知道嚇。葉樹坤唔係喎，葉樹坤我覺得佢都即係都有翻啲台型嘅喎。其實嗰陣時都 係咪？第二，你揾翻一啲 connect 翻一啲以前離開政府嘅有民望嘅人。你睇今次司祖祥、黎興玲 啊， 係咪？喂，大佬，資料場揾得好啱，你個初心都係錯嘅。 啊， 點解你唔切呢？因為你個初心第一步已經係錯。 啊， 一句就已經講出個道理啦。其實 其實係㗎，唔係咁佢唔係佢成日覺得就係話，我如果覺得我初心係錯嘅話啦，咁喂咁我而家就喺度獻世㗎啦喎。即係佢哋有個心魔喺 度。嗱，我唔覺得佢到今日佢已經跪低曬，我唔覺得佢會講大話。明明佢知道自己初心錯，但係佢唔認，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佢係一個道德 L 嚟嘅。你留意一下林鄭有一種性格。如果譬如張超雄揾佢有一啲特殊藥物嘅病人，係需要一啲特別嘅安排，佢會即刻幫佢做嘅。嗱，我唔係話佢假喎。佢讀港大好似讀社工係出身嘅。係 啊， 係啦，社會服務團出身嘅，課外活動就唔係學生會。 嗯， 社會服務團就係幫下啲聽户啊，幫下啲窮人啊咁。 啊，咪就係咁樣先識啊，明達噶嘛。係 啦，嗱，我唔係話佢假，嗱呢種人咧，佢會慢慢將自己道德化、絕對化，就覺得咧，我呢個係好崇高嘅理想嚟嘅，而我冇可能去否定我呢個咁道德嘅理想。而我遇神殺神、遇實法、遇佛殺佛嘅原因，係因為我係為咗一個道德嘅目標。嗱呢種咁咪好危險嘅呢種人。点解呢？ 好容易变列宁咯。 喂，你记唔记得佢做发展局长嗰阵时 候， 僭建咪就系咁 啊？ 其实所谓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 即系呢个违章建筑。 唉，大佬，嗱呢啲我觉得真系啦。 no big deal， 根本成件事，但系佢变成你知唔知最终就系所有从政人嘅道德标 准。我知道。 跟住唐英年咪咁死咯。 唔系佢系，唉，即系我唔想讲系女人问题，即系呢个系。 我觉得唔系男女。我就叫做呢種叫做海瑞嘅性格， 海瑞性格 係啊， 即係將嗰種個道德嘅正 正確性、正義性去到最盡，去到最極端， 無限上綱。 全個明朝嘅官場都係撲街，嚴嵩係撲街，我隔離嗰啲同僚都係撲街。 其實呢啲係唔用腦嘅， 張居正又撲街，個個都撲街。我就係絕對嘅街毛，我嘅官享就只夠買兩兩肉嘅啫。我個女俾個仆人掂咗隻手，五歲就囚禁到佢死為止，因為佢犯咗呢個男女授受不親。嗱，呢種道德絕對化嘅人咧，就是、以理殺人。佢為咗一個純，嗱，你講得啱啊，列寧就係咁啊。佢為咗一個純潔，列寧就係革命嘅目標。佢就唔係，我就為咗呢個嘅初心，我就可以， 我明白， 變成係一個。 嗱，呢種思維好唔 A.O. 嘅喎 ，A.O. 咧，即係就算佢即係確認一件事係對定係錯都好，佢都要諗嗰個執行嘅可行性噶嘛。 即係佢呢種性格一啲都唔 AO 喎，所以佢喺 AO 裏面佢係同海瑞一樣，就係、是、一個模範嘅官僚，不過所有人都同佢唔 friend 喎。你睇下黃仁宇寫海瑞就係咁，佢係明朝嘅模範官僚，個個都樹佢為即係拍手覺得，誒、哎、海瑞好嘢，但係睇下佢做咩官，全部係虛銜，冇實權嘅，個個都唔敢用佢。 咁啊，好 因為知道呢啲人唔可以掌實權。 咁王沪寧而家都係啲咁嘅人喎，好得人驚。 你睇到啊，習近平重用林鄭呢種人，就反映到習近平都係呢種人。 係啊，即係點解佢會抬舉啊王沪寧啫？因為王沪寧又唔做嘢， 但係以前老江用嗰班就係咩咧？就係、是、曾慶紅啊、連輝啊呢班啦、啊， 好有手腕嘅。 呢班人重用嘅咧就係啊許仕仁啊、曾蔭權呢班啦、啊。呢班係咩咧 ？Pragmatic 啊 ，Pragmatic。可能作為官的道德是有違道德水平的、包括貪小便宜拿著數這些事實上是但是這些人呢 解決到問題嘛 我中學的時候讀鐵、老殘遊記鐵雲藏龜老殘遊記 當時 我不明老殘遊記就是說清官比莊官更可恨因為清官會以理殺人莊官因為於心有愧他不會做事那麼極端我今天終於明白其實是林、曾蔭權許仕仁於官場的標準來說是有愧是有違這個做官的標準但是正正因為這樣他們都不會做事那麼極端是會懂怕你明白嗎6月9號怎會不懂怕的呢 為 什麼林鄭不懂 怕推到這麼盡 我相信今天中共都是在問這個問題 是 梁振英都懂怕我想 所以為什麼現在梁美芬都怕但梁美芬那種怕呢就怕遲了很多了大佬即是現在這種切割味道太強即反而覺得真係太賤呢個人真係你而家先至話嚟驚喂我嗰陣時都未見到任何新聞你話驚喎大佬。 中共而家先驚啊佢終於發覺原來林鄭月娥係海水呢種性格嘅人佢係為咗個道德目標佢覺得自己做緊一樣道德嘅嘢嗰陣時候去到咁盡去到咁絕去到咁極端嘅可以係。係咪正路呢啲就應該擺喺嗰啲虛位嗰度就係冇實權嘅虛位嗰度你俾佢掌實權就大鑊嘅其實。好啦逐步逐步我就話大家諗返你僭建僭建點解成為官員嘅道德標準我講過一次喺節目嗰度我話成件事係好難理解點解香港變成咁極端配合咩明報明報就係林鄭集團嘅一部分嚟我想話明報因為佢成日都覺得包括喺689年代成日有苦就向明報訴就係689點衰點衰馮偉剛點衰點衰所以佢永遠都贏永遠都是個老闆衰好啦到房屋土地政策在曾蔭權年代的失敗他又向那些報紙在訴苦我是想恢復定期賣地的不過曾蔭權又不准 他永遠都是受害者來 的他永遠都是一個受害者來的因為他要 protect 他這個這麼完美的道德形象他不可以輸他不可以跟黃之鋒對話因為他跟黃之鋒周庭對話他不面對不到自己輸嘛因為那種道德化身來的嘛他為什麼這麼喜歡接外面那些 project而家好，你知唔知嗰啲有特別係嗰啲社會服務機構咧，好鬼誠嘅，成日將啲奇男雜症彈俾佢。 哦， 佢點解做到連個老公都投訴話你賣咗俾香港？ 啊，賣身俾香港啊！ 就係好多公務員都覺得唔應該做嘅 case。 啊，佢都走去硬做， 佢就海水啦。 係， 你哋啲官僚主義作風， 嗯， 個個都叫做事就避嫌，志就求義。 係啊， 我就志不求義，事不避難。 啊 好啦我就接嚟做接嚟做仲要推動下面嗰啲人去同個官僚層對抗。 嗯 好多人睇唔到佢呢一面嘅其實。我就話呢種海水嘅性格嚟嘅其實。 所以我見到最近呢即係好琴日蘋果第一仔咁即係李和德寫一篇文呢就係話其實佢呢種性格呢第一佢係真係做到成日都 OT 嘅。第二就係其實嗰陣時候陳太呢都唔認佢做手袋黨搞到佢呢個人嘅心理變態係。因為佢覺得係 被排擠㗎嘛。 手袋黨好簡單你睇下劉李麗娟代表人物我成日都話。點解叫做眾人媽打你有即係有樣睇嘅其實係。你睇下孫公孫公嗰時候收到 order 要搞國教。第一件事同邊個傾呀唔係同教聯會呀係同張文光傾呀。大家扮嘢求求其做啲嘢出嚟撒嬌咗佢就算。咁咪算囉啊到好衰唔衰你咁樣嘅涉逢船整本咁嘅國教斗策出嚟結果搞出個牽連大波出嚟即係你係睇到兩種人嘅分別一種就係咩呢就係佢唔係為咗完成嗰件事佢係為咗做事過程裏面表演俾人睇嘅啫係成唔到事嘅唔緊要永遠道德上都贏嘅呢種就係海瑞你問海瑞 除了上奏彈劾這個嘉靖皇帝起躲之外，有什麼的事功是做到的？好啦，張居正就是什麼呢？弄權啊，又勝啊，但他就是做到事的人，永遠做到事的人。香港從來都是目標為本，中共其實治港都是目標為本。嗱，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那當然了， 有什麼事四四六六司徒華你不要過來深圳搞，你在維園搞，這些你的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所謂 pragmaticism， 我不是要專滅你支聯會。但你記不記得張曉明有一次公開講的，是我容許你們支聯會存在，你一看到這個人和廖輝的分別， 他不停止的，他那時候說 泛民，他跟梁耀忠說的， 他說泛民是因為即中共就容許你們存在，你才活到今天。是的，樣 這種就是所謂極端，也都 是 的。以往為什麼一國兩制在江澤民年代大家仍然覺得即有個 feel good factors 在對北京的支持都是高的，那時候 是 的，因為正正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台面台底，台面那套不要搲爛面，是吧？我不是就是 engage 建制派的，我甚至 engage 埋你支聯會添，中共。不過我知道你的角色是這樣，你也知道我對你的看法是這樣，不過不要緊，大家 99% 不同，不過有 1% 是一樣的，你不要上來搞組織，所謂江澤民的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呢，反而是孫公 carry 到老共那種這樣的即是統戰策略。 問題現在老共都變了， 是 老共變了林鄭了， 你 問大陸官場誰想做事，個個都不想做事，個個都想表演給習近平看的，其實 這件事其實習近平就不能就是劃清界 線。2012年當政之後整個中共的管治風格的改變， 大佬他地區的一把手，天津的什麼李鴻忠，跟住呢個重慶嘅陳敏儀，跟住呢一個北京嘅蔡奇，全部都係擦鞋精嚟嘅。而呢啲人呢，嗱佢就覺得未必係擦鞋。 蔡奇咪就係搞出嗰單低端人嗰單嘢囉。 咪呢班人其實全部都有個共通性嘅。嗱我哋睇起上嚟就好似好擦鞋呀。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對於習近平嚟講佢政治正確喎。即係起碼佢唔會向你嘅政治任務啦。他所謂的即係佢自己諗法say no 喎。 嗱我舉例好簡單，你問我，我當你6月7日你睇唔到個政治危機，中共個官僚我講緊。喂大佬呢班人食政治飯出身㗎嘛。 係啊。 喂中聯辦咁多系統喺香港，喂幾千人大佬，成個編制大過 AO 咁多。好啦，我相信有人睇到 的。 但係如果你喺嗰個 moment 講出嚟，你就會諗啦。 政治不正確， 是的，都不是說坑害林鄭讓她死，而是政治不正確， 是政治不正確，是的， 她就會揣摩，喂現在這條路線，喂林鄭是蔡奇那類來的，在她們眼中， 是的， 為什麼你在港珠澳大橋開幕，韓正在後面，她和習近平走的，然後跟著八字真言，這個就是中共裡面習近平對共產黨官員的要求的標準，其實就是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然後她就說林鄭做得到啦， 即係又要啃硬骨頭啊， 即 硬任務啲咩嘢， 即係中共官場嘅雷鋒嚟嘅。 係啊， 好啦，你睇到呢個危機，好啦，睇到九月七號睇唔到，6月9日睇到啦啩，6月7日睇唔到，點解6月9日冇人敢踩停呢？亦都係一樣啊，你頭先講蔡奇啊呢啲人，就係話咩呢？佢就要正中習近平式嘅政治正確。明左勿右，這個對美國的誤判我想你很清楚， 是 就是這樣來的， 是 王沪寧的誤判就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這麼喜歡王沪寧，這麼喜歡放風給胡錫進這些人， 是啊，為什麼還用胡錫進這些契弟，我想問 一下，是的，樣子又衰 又猥瑣，寫東西又是垃圾，是不是就是一種的強國民族主義，就是整個環球時報煽動出來。 唔係嗰啲咩叫主戰派，好聽叫主戰派，其實呢班人呢全部都係不學無術嘅大佬。 唔係即係紅燈照青燈照咋嘛呢班人。就係義和團嚟咋嘛，其實容乜義啫，我聽日化身我哋兩個做得好過佢。 點解可以咁硬呢？點解佢可以嘴頭上面講到咁硬，因為佢唔識嘢咋嘛，其實係。 同埋佢除咗嗰套之外乜 Q 都唔識講嘛。 係呀。 好啦，你喺前線談判嗰個留學就變你用將。 唔係，其實所以即係呢個我哋睇翻走向共和啦，其實好有預見性。 李鴻章 見到， 喂大佬後面嗰啲咩即係嗰個叫咩喂其實最強人嗰啲官係翁同和啦。 江麗呀嗰陣啦。 江麗呀嗰陣全部都係啦。係北學無術未讀過洋書嘅人嚟㗎嘛其實係。全部都係啦。 喂呢、這個唔係只係習近平你知唔知你睇返明末崇禎先至好笑。大佬吳三桂就已經叛變。老爾哈赤就已經打到入嚟啦已經。兵部尚書就話不如以和。仆街在御前會議所有人就說這個人投共投敵 要崇禎斬 Q 了他然後再戰根本上你和談千刀再戰有什麼大把方法使鬼梅山自藝咩但整個明朝的官場那種道德 L 掛帥由海瑞開始一路就是進入明末的黨爭都是一樣是全部都是拗道德問題拗到一個地步就是崇禎都沒辦法以和啊其實是焗到他要去死的其實但是這班人個個清兵一入關即撇甚至是第一個投降。 不是一個即是你變了一個這樣政治過硬的領導其實等於自己排除了即是一個組織裡面的糾錯功能。 你問整個中美貿易戰裡面其實不是只是博明啊這些人是動來的是你自己犯錯先的。2025 Make in China, 你就給了一個好的藉口然後你真的相信你在那五個領域取代美國其中一個叫航天科技開玩笑啦，係嘛？你個國產飛機有冇飛呀？而家仲唔係有國產嘅飛機喺上海試飛嘅？ 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政治過硬呢啲咩言論咧，今日都未停過嘅。其實即係你嗰啲咩而家嗰啲咩即係人好似唔知人民日報啊嘛，今日都仲喺度講啦。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嗱、啊，即係而家嗰個東，即係而家嗰個天下大勢啊。而家東邊咧就係、是、即係強過西邊啊。即係其實呢啲好毛澤東嘅一啲宣傳，呢啲係啊，一模一樣㗎。其實係， 所以我咪話呢個香港嘅大敗局，林鄭去到呢個極端咁嘅狀態咧，係有佢自己個人嘅性格。亦都有中共成個管治風格嘅大氣候，你睇到中美就係睇到。 係啊， 你諗下，如果唔係係咁啪啪啪，我成日都話，呢啲 lie to take 嘅嘢攞嚟呃人嘅啫嘛，唔好呃自己，即係你一定好清醒嘅領導人。 唔係呢啲咪就係自欺欺人。 2025 Make in China 呢啲報告，你係呃人嘅啫嘛，你係呃啲愚蠢嘅愚昧嘅國民。但係你唔好自己呃埋自己啊嘛，你真係相信？你在科技製造的領域可以超越美國你在航天科技領域可以五年內超越美國你自己的引擎都搞不定啊大佬啊。 即是你等於你現在你說幾年又說自己那些什麼那些叫超級電腦很厲害。喂大佬現在人家美國佬就是針對你那些所謂超級電腦呢那些什麼公司呢就跟你搞這個實體清單咯。咪就是針對你嗰間幾間公司，然之後搞實體清單。喂，大佬，你最後尾你咪又係用呢一個 Intel 嘅 CPU， 咪用人哋嘅核心技術，大佬。 如果佢核心技術攻到堅嘅嗰個就唔係中國，因為中國企業全部都係短期行為。點解？因為呢個就係半吊子嘅市場改革。隨時你睇嗰啲嘅企業家嗰啲第一桶金來源來歷不明不清，全部都係喺產權改革朱鎔基年代裏面貪腐得嚟嘅。然後做 keeper， 你看海航看到，你看郭文貴看到，你看蕭建華看到，然後你是企業家，你怎知道是中共會動你的？你是侵吞公有資產而來 尋租來的嘛，全部都是權力 尋租，所以很多人不明白那粒原子筆那粒豬為什麼要李克強落死命令一定要幾時幾月幾日之前研發出來，是因為他發覺如果我投放那麼多錢來研發走豬筆那粒豬，根本上我佛思我在這個企業裏面的時間我都沒那麼長，因為所有科技研發它的死亡率很高，第二它是一個長期投資的行為，藥物也都是藥物的話死亡率很高，但是中了的話就會發達，這個是長期企業的行為，中國的企業全部是短期行為，正正就是政治環境是令到他們必定是要短期行為，因為他都不知道我自己這條命可以保到多少， 因為那些全部是流水官來的嘛，流水官 企業都是，因為我的 patron 譬如很簡單，我在海南省拿了這個海南航空是不是海航，我的 patron 倒了三年之後換了一個叫做蔡奇的人由北京屌下來，他又有第二個 下屬 clientele 就轉咗㗎喇，就唔係海航㗎喇，佢就要照顧可能係叫做海口航空公司㗎喇。咁你諗下啦，你個位置就冇㗎喇喎，佢會插個人落嚟㗎喇喎。所以點解啲企業唔喺佢任裏面大肆採購硬件，採購波音公司嘅飛機呢？因為正正就係採購硬件裏面嘅先代到㗎嘛。代完之後佢咪諗住有朝一日我就撇囉。 同埋最快呢個最快嘅途徑點樣去即係獲取正職 買硬件買嘢。 剛才我講嗰樣嘢啦，更正少少，就係原來啦，即係嗰個係中國外交藍皮書啊，話國際實力東升西降，美國實施強權政治鞏固霸權地位咧，就唔能夠持久嘅。講呢啲乜嘢？唉，真係你話想呃邊個啊？呢啲係外交部啊，自己去整份咩藍皮書啊？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有個例子幾好笑嘅，我成日都舉例，我話打飛機打到出血就係，即係你是其實是打飛機， 是啊， 你都知道自己打緊飛機， 是的， 但你不會覺得自己是真的嘛，那樣東西是，但他現在的地步就是這樣，整個政治正確令到中共為什麼不理性呢？很多決策包括對港的問題、 對美的問題、對台的問題、你知道韓國瑜這條友是一條廢柴的、你以為操控得到他嗎？其實他是一個農民性格的民粹主義者、他是那些大寨農民陳永貴那些 style、一些這樣的人是永遠都是看眼前的利益 shift 來 shift 來，但是台灣的社會其實他們的精英階層是相當聰明的，還有個公民社會經歷過李登輝的改革之後、民主化完成之後，其實台灣的公民社會是發展得很好的、公民團體的、所以韓國瑜這類人一定會露底的，其實但在中共眼中就覺得哇這些人怎麼、我經常都說其實你製造一個秘密武器、為什麼你用安排去入中聯辦見王志文，是向全世界宣示這個是我秘密武器、即我想極都想不明白，其實真的 高級黑、 這個就是等於羅家英拿著拿你命三千、又強水又菜刀咁周街行一樣，如果秘密武器不是最後才保持他高民望才拿出來的嗎？所以我就說每一個官僚都在想，我不是在想件事怎樣做好的、秘密武器就真的是秘密、最後尾嘣一聲彈出嚟，選贏咗你都唔知係中共嘅代理人。然後就以戰逼降。係咪應該係咁啊？ 係啊。 然後到時到後封鎖台灣海峽嗰陣時，韓國瑜就跳出嚟，我而家代表台灣同中共談判。最後尾嗰下佢都唔露出嚟啊！我話俾你聽，點會嚟香港咁樣走去中聯辦嘅啫？我覺得全部都係表演緊。 呢啲係俾人口實嘅嘛？ 唔係佢個官僚，佢唔係理緊我將來成個大局對台嘅大局。2020選舉。我是看我這個 moment， 我有沒有做到一個政績出來、是得到習主席的嘉許，賜我八字真言，就是這樣了。那你想想整個宋中你扭回轉頭就是這樣了、為什麼不踩不停呢？喂，如果博到過了好像一地兩檢，林鄭成一個 reference 一地兩檢，他之所以得到習近平高度讚揚，亦都是因為一地兩檢、在他心目中送中就是一地兩檢、你們班有反對，反對派動員不起，在議會的抗爭個個逐個踢走，沒有人可以抗拉到步跟著煲底得幾百人集會、過完之後就沒有事了，他是這樣說的、他的記者會都是這樣說 的、他的語言宣判就是這樣打的了，其實 因為他贏了嘛，那仗他贏了嘛，他就以為都是這樣、所以你想想層層就是變成這座中共式的政治正確， 不是他幾樣東西一個很大問題，就是其實那個政治過硬底線思維再加上塵壓式這樣施壓，你整個組織就是這樣塵壓下去嘛，總之我定了一條路線全部都是這樣做，那個個就其實是即是自我地其實排除了那種抖錯功能，因為呢如果我良心地說一些抖錯功能的說話的話呢，就會被你即是喂好像林鄭這樣就會诛心论㗎啦，就話喂你係咪唔想做先， 你係咪避難先， 係咪避難先， 係咪國家嘅流動、國家認為嘅任務你覺得唔重要先。 所以其實你講乜嘢顏色革命都係多餘，根本上係你自己嘅組織問題。 嗰個萬能 key 嚟嘅顏色革命就係 cover up 中聯辦嘅 AS 嘅。係永遠都誇大到外國勢力。我記得03年嗰次、我記得最好笑。即係我冇嘢叻，我記性好好。當時就中聯辦賴曬嘢啦，就放條料出嚟俾亞洲周刊，就話咧 其實佢係需於咧包圍立法會嘅，其實佢唔係需於零七一遊行，佢撤回嘅。 嗯， 當時民陣號召包圍立法會，李卓人啦嗰啲，佢就話咧有英美勢力喺背後。其中個證據係咩咧？寫出嚟㗎，大家查翻亞洲周刊啦。當晚嗰啲電點嚟，嗰啲大光燈嗰啲咪，即係等於林阿葉劉當日質疑雨傘運動點解適用。Fire check 同埋 telegram，我相信今日仲有建制派覺得 咪有，你維警總嗰次咪又係咯， 係啊， 又係有啲建制派出嚟講啊， 佢覺得 TG 係一個美國美軍嘅科技，可能仲以為，可能佢以為阿 Lens 嗰大聲公咧都係美軍嘅航天科技，咁細個大聲公咁大聲，仲唔係美軍科技？係咩？永遠都係咧誇大對手嘅力量，然後咧就將對手講到無所不能，大佬嗰啲電。咪就係一個六七百蚊嘅呢個用汽油嘅發電機咯，大佬。 嗯， 周圍都有得買啦，喺上海街。 嗯， 係嘛？而家仲快，琴日我哋有個義工攞上嚟一嚿大嘅叉電，鋰電咁大嚿，可以推得喐街站嗰啲嘅 portable 噶， 廿九寸嘅 LCD TV 嘅， 好犀利㗎！而家嗰啲 可以播到六七個鐘添啊！ 屌，嗰啲淘寶有得賣嘅，大佬。 咪係咯？點會英美勢力一屌全部喺淘寶買嘅？即係有時咧，即係你覺得，即係同建制派辯論呢啲問題咧，係令到人哋咧係即係覺得係好浪費光陰，消耗自己嘅生命， 就唔係得啖笑就呢啲係。 但係佢哋信咯。 咁佢哋滿足於就係一個藍絲嘅板塊信就夠㗎啦，佢哋就係、是，因為佢哋冇辦法去交貨啊嘛，要係咪？即係佢哋諗到自己。其他即係有效嘅一啲即係 idea， 呢個中共要考慮嘅。如果一個政權，香港一個國際城市，一個政府，一個政權，係靠扶振中、愛字頭、李思煙去支持，警隊係要靠佛山同鄉會、江門同鄉會，再加李思煙支持，再加向太，玩完啦係嘛？ 啊係，好似向太講嘅話咩維警總啊嗰單嘢係外國勢力， 係外國勢力啊嘛。 佢講嘅好笑啫，你單嘢 玩完啦。如果中共當日都係靠呢啲人支持，一早俾國民黨剿滅啦，係嘛？大佬統一戰線都係咁嚟啫。你見到㗎，而家到今日有冇一個似模似樣喺社會裏面有影響力嘅人出嚟撐林鄭、撐警察呢？嗰啲友，你睇嗰個鄧炳強喺《蘋果》攞到嘅內部講話，仲喺度樂之不疲，就係話嗰啲人撐佢。大佬，你知唔知嗰啲人後面係收咗錢嚟撐你嘅？嗰啲啊，遞錦旗俾佢哋嗰啲啊， 係 攞生果去嗰啲啊，李思煙啊嗰啲啊， 咪二十萬人咯係嘛？有啲人話二十萬人，二十個行得好慢嘅人啊嘛，嗰啲老嘢。 喂，大佬你自己唔好呃埋自己先得㗎，你攞嗰套嘢根本就係攞出嚟，係攞嚟做場戲嘅啫嘛。你攞個吹氣公仔當真人，而家就係、是，係咪？你以為個吹氣公仔就係真人啦？咁你問題就係你成套嘢。就是變咗中國模式啦、 啊。 中國模式就係吹氣公仔當真人啫嘛、連警察都中埋而家。咁所以我就話你要打爆佢咧，其實一啲都唔難，真係。警察今日唔公布設呢個 Facebook 總監仲好，一設就會做嘢、一做嘢就會出事。你諗下係咪？更加多呢啲咁樣嘅李力持嘅片出嚟。直至到人哋連中間派都反感為止。 其實呢啲好難， 因為佢哋係用公帑做嘅。 其實咧，就算啊，你自己本身警隊內部啊，你搞文宣啊，即係做一啲即係呢啲對外嘅宣傳嗰啲工作，都唔 work 啦。喂，大佬，警訊無端端呢一集，竟然係出教你點樣辨認呢啲即係嗰啲假警察啊，大佬。喂，咪教你辨認？喂，大佬，如果你即係喂你，其實你可以 challenge 差佬嘅，其實係。如果佢哋冇 number， 冇一個委任證嘅時候，你可以 challenge 佢哋嘅。 所以咪要調個更高級嘅睇住警訊咯。 唔係咯， 出咗事咯，其實。 喂，大佬，你見到喂， 你大台嗰套劇咪佢 sponsor 嘅咯？ 係。 林峰嗰套啊。 我知道。咪佢 sponsor。PPU 啊嘛，係嘛？ 佢話係根據嗰啲警察真實嘅案例去改編㗎嘛，係警察 sponsor 㗎係。 係啊，警察 sponsor。 我哋有份俾錢嘅，大佬。 我睇翻即係阿杜琪峰嗰啲算啦，大佬。喂，杜琪峰都好啲啊。杜琪峰咧，即係我係未見過一個即係拍呢啲差佬啦。其實拍得更真實嘅，因為佢起碼佢將咧 警察嗰啲即係人性最軟弱嗰一面呢呈現眼前。 你問我呢，以前英國佬識得欣賞嘅。 係。 呢啲叫做咩呢？由曲到圓。你要去到呢一點，你一定係要三角戰略、 嗯、 你唔可以直去嘅、 嗯。 你一定要離咗呢度先、 啊。 然後等人哋自由聯想去呢度。而家中共嘅直接管治呢， 畫公仔畫出腸。 佢哋連前戲都唔要㗎，你知唔知呀？係 fast forward 去到打真軍嗰度、 啊、 一開波喎講緊。 係呀、啊。 即係你話喂唔好咁赤裸裸得唔得 ,sophisticated 所以冇用 㗎。所以我等於你歷史嗰度段前一樣。即係唔好咁收音收得咁好得唔得呀 大佬啫。 唔好個樣錯到咁行得唔得呀嗰個喺茶樓嗰條僆仔。但個老細你哋明唔明未進化到嗰個水平呀、 啊。 同埋 唔係咁喜劇之王咁教㗎嘛，要由內到外再由外到內㗎嘛，咁所以佢咪錯個田雞樣出嚟俾你睇囉。 佢都係呀，佢都 係。係就係呀，所以咪錯個田雞樣出嚟俾你睇囉。 永遠都唔會有衰嘅橋嘅，你搵嗰個公司做。佢 pitching 嗰陣時諗好多橋俾你、 嗯、 只有衰嘅 marketing, 佢揀啲衰嘅橋出嚟佢 sell 俾老細嘅啫。問題而家中共嘅 marketing 之所以咁核突，包括佢嘅大外宣計劃，點解海外咁核突？你睇嗰個劉欣同人辯論，喂，成場 show 係好核突嘅，其實，因為最後尾俾人踢爆外國護照嘅問題， 係啊， 就玩完啦。 唔係呢啲係衰 fact check 啊嘛，即係你贏在當下都冇用，即係你一 fact check 啦，呢啲人咧就其實你唔得，你過唔到關嘅呢樣嘢係。 以冇 fact check 嘅年代好簡單。post debate 之後咧，控制住香港嘅媒體，召佢哋嚟話俾佢聽， 寫評論嗰啲人， 寫評論啲人，因大勝呢個 Fox News 嘅， 係啊，贏咗個標題就都要贏咗場仗啦， 贏埋個社論，咁啊，然後咧就複印，然後 send 翻大陸做到嘢，成、個系統據我理解就係咁、但係其實呢套嘢二十年前就得，十年前已經勾啦，反高鐵成個政府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喺輿論上，當時已經輿論開遍地開花，然後跟住。他們就學寒龍虎行、跟住就開始就是六四二十週年突然間爆發就是年輕人參加六四悼念全部都是由反高鐵開始的、在那個 moment 他們已經被人拋離了幾年前十幾年前、其實是朱海迪起家的時候是十幾年前勾了十幾年其實就越來越靠黨國機器、靠新家園靠新移民靠種票你睇陳海欣咪就係咁，係咪可以空降任何一個鄭永信、周浩鼎、陳海欣？到打仗嗰陣時係唔需要政治論述，用容海欣咪咁，係咪？你而家是但抽一個出嚟同黃之峰辯論，跟住望左望右冇人嘅，原來已經 冇噶啦，冇噶啦。 因為共產黨以為靠佢，其實佢哋靠共產黨。最後尾奉勸中共一句：港英年代嘅建制派。是你先成為政治精英然後先至成為建制派。點解呢就是他要用你的 mandate transfer 去英國殖民地政權的那個合法性。即是我用 吸納最勁的人。 我用陳日新。 而不是啦即是勾我來搵食的人。 我用張仁龍。我不會用高老王的嘛。 是啊。 點解呢因為這些就是真正的土豪。是可以幫殖民地政府去 deliver, 咁我俾個發展圖則你睇就得㗎嘛。而家唔係而家係我照睇你嘅發展圖則然後我舐咗先。然後到你要打嗰陣時跟住佢咪求其講兩句何君堯咪就係咁囉。永遠都係造成一個更大嘅敗仗。但你冇咗個想與佛啦。所以我話成個中共嘅系統係大敗局，大家唔需要過分擔心話佢覆桌嗰陣時候會點？ 唔會有好 高。佢揾咩人覆桌？我想問下。佢可以揾到咩人？ 用到盡啦。 而家已經封殺曬嘅啦，其實對家嘅人已經全面被封殺。以往都仲可以入到啲諮詢委員會。而家全面被封殺。 係呢、這個冇錯。嗱，所以點解有啲人就喺度問？喂，點解而家啲？即係有啲建制派喺度問啊，話點解咁激進啊？點解咁不可理喻啊？點解係咁騷擾人哋税局嘅性？其實啦，即係而家去到咁嘅局面，冇大台啦，冇人可以傾偈。你成日想揾人去談判傾，而家冇得傾。點解？喂，因為呢個其實後 DQ 年代啊嘛，所有最即係最講得嘢嘅人都 俾你 DQ 曬啦，已經係 喂 群眾就自己行㗎啦大佬。呢個其實就係點解群眾會有咗嗰個叫做抗體呀，有一個喂叫做係即係反統戰抗體，其實就係因為你呢個 DQ 後遺症嚟㗎嘛。你以為 DQ 好叻咩？ 佢就係要嗰個短期、啊、中共做嘢就係短期利益，佢、啊、就係要嗰下交到張單、 啊、 林鄭交到張單，你睇下幾叻，朱凱廸連選鄉事委員會都 DQ 埋，係咪？ 但你個矛盾未解決過嘛，個矛盾未解決。 好啦，到最後尾大爆發，咦，咪外國勢力囉。 咪就係囉。 顏色革命囉。喂，我聽咗十幾年嘅大佬肥佬禮外國勢力香港電台。仲有咩呀？而家多埋連登 TG 啦，我諗。係咪就係美軍科技啦。咁仲有乜嘢我想問啦。即係如果永遠都係咁嘅話呢，這個就變成真係好似曾偉雄所講。 風土病啊。 一國兩制 permanent failure 變成風土病、嗯、但是這個 failure 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嗯、是中共一手造成，真正救回香港的就是那些上街的香港人、 嗯、 在國際上面令到我們香港的形象站起來就是這些香港人、 嗯、 你打壓你怎麼打壓，我想問他不是某個組織、 啊、 他都根本從來不參與這些組織，他離開連登之後那個 online 那段時間他就變成一個正常的會計，繼續在這裡上工， 都是談判不到， 隔離就是一班藍絲圍著他 講不到數， 他就不出聲，自己又吃飯盒，就是這麼多， 對啊， 是不是講不到數，講什麼數，你唯一方法我告訴你，但是中共是做不到的 win the argument、 啊、 我拗贏你、 嗯、 好了，跟著你看看身邊那些智障戰將、啊 嗯 是誰才得的？ 沒有的了。 何君堯可不可以咬得贏人啊？不說粗口。袁秋得不得啊？倒少點米啦大佬。周浩鼎得不得啊？陳海欣得不得啊？陳海欣入咗立法會講過一句嘢未呢，我想問啊。完全沒有。 喂，他變了這個藍絲的鄭松泰喎、 這個比喻幾好。這個比喻幾好，兩個可以結婚。這個就是後遺症來的，你完全架空香港本土的建制派，你不在這裏培養，全部空降下來、 啊、 然後由黨國機器 配票、 嗯、 操控方便操弄投票部隊、 嗯、 好了，一場大風浪來、 嗯、 原來底褲都沒有，全部都 是赤裸裸站在那裡，連找一個講得嘢似得樣的人，結果爆了一個粗口捐出來，是不是最代表性的，原來就是粗口捐，其他那些人是個個到今日都沒有辦法拿出一套論述、 嗯、 年輕人問題的性質是什麼，是不是？那麼剛才 Lens 打到一個 message 給大家的，那我們就都要在節目跟大家 share， 就是民陣的集會，就是這個二十國峰會釋放香港的集會，是那麼就是在6月28日明晚，記住地點不是天馬公園，是愛丁堡廣場， 即是胡蘇做勢那裡， 是啦，八點至九點，這麼快，一個鐘而已， 是一個鐘而已，其實 是啦，就是二十國峰會前的集氣大會，那麼就希望大家，我覺得應該出席的，其實7月1號更加需要出席，因為這個是呢曬那個民氣、 嗯、 不要想著分化我們，不要想著靠大台在那裡狂碌的人在那裡吵、嗯、香港人就會退，是未解決， 嗯， 亦都唔會褪，希望聽日見到大家，今集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Oh,